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朝鲜图书图片集美术展9月2号在俄罗斯联邦达坦斯坦共和国纳比黎朱尼耶切尔尼市开幕。展会正面悬挂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普京总统会晤的照片，并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。展厅里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，反映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拔地而起的大纪念碑石创造物的照片，介绍先进朝鲜自豪现实的图书，凝聚着我国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美术作品。另外，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塞尔维亚的新南斯拉夫共产党、几内亚金日成农业科学研究所、坦桑尼亚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调停委员会、乌干达马赫雷里大学分别在9月3号和4号举行了讲演会。